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七十集寿辰。11月初3是个艳阳高照的好天气，冬日难得有这样好的日头，适逢上沈老夫人70寿辰大宴。将军府中里里外外都被清扫过了，宫中也拿出了银子来置办新的东西。寿宴自然是在东院办的，东院环境清幽雅静，花丛修剪的错落有致，婢子们穿着清爽整洁的襦裙，言谈举止倒是不落俗套，个个是生得清秀乖巧，令人一走进来只觉不愧是大户人家做派。沈老夫人高坐荣锦堂正厅之中，来来往往已经来了不少夫人和小姐前来问候。沈家在明岐毕竟是一等武将世家，达官贵人们多少也要看在人情上前来打点，沈婉云也忙着招呼客人。虽说如今是陈若秋暂时管理着掌家之权，可往年沈老夫人的寿辰都是全部交给沈婉云来操办的。至于和这些贵夫人打交道，沈婉云也能比陈若秋做得更好。陈若秋到底是端着一点书香门第的架子，沈婉云却不同，她应付得体，一时间荣锦堂也是欢声笑语。沈元柏依偎着沈老夫人吃着蜂蜜乳糖，底下的夫人们倒不时地恭维起她小小年纪便如此机灵，日后定会大有作为。沈老夫人听得眉开眼笑，就连沈婉云也因为这些恭维的话，这些日子里因为沈清而升起的心中的阴霾也一扫而光。倒是陈若秋，见众人口口声声夸的都是沈元柏以及在外头赴任的沈元，心中十分不舒坦。三房中最忌惮的便是说起儿子，谁都知道陈若秋嫁给沈万多年，除了得了一个沈月之外一直都没有儿子，偏偏沈万对别的女人又没有什么兴趣。沈老夫人曾想给沈万多塞几个妾室开枝散叶，却都被沈万给拒绝了。沈老夫人因此迁怒于陈若秋，比起陈若秋来，沈婉云显然更得沈老夫人的欢心。 不过今日怎生没见着沈家大姑娘和五姑娘？ 易夫人笑道。沈婉云负责接待这些夫人们，沈月自然则要去亲近那些贵门小姐了，带着他们在园子里吃吃茶，用用点心，可今日却仍旧没有见着沈庙和沈清。沈婉云和沈老夫人闻言面色同时一沉，陈若秋嘴角一撇。沈清身子还未大好，如今总算是能够理智见人了，却口口声声说一定要将沈庙碎尸万段。然而这些话不能被外人听见。这些日子沈婉云一直在安慰沈清，免得他有轻生的想法。至于是如何安慰的，陈若秋倒是能够想到，无非就是承诺沈庙会落得一个怎样的凄惨下场。至于沈庙，他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沈老夫人私自替他接了魏家的庚帖，从那一日起他便一改之前的沉默，疯了一样的反抗，还扬言定会抗婚甚至逃婚。这话被沈老夫人听了可了不得。沈婉云和沈老夫人寻思着，如今沈庙骨子里的桀骜渐渐地显现出来，他所说的抗婚逃婚的确是可能办出来的事情。然而如今沈庙万万不能出事，一旦他出事，和沈清姐妹议价的事儿可就办不成了。于是从沈庙扬言抗婚起，沈老夫人和沈婉云一不做二不休，便直接将沈庙关进了祠堂里。祠堂在沈府最西南的院子里，一般是无人瞧见的，外头把守的护卫们至少增加了一半，而西院中的各个丫头，包括沈庙的四个贴身丫头，都被沈老夫人找出了卖身契，紧紧捏在手心。言外之意， 便是沈庙但凡有一点动作，这几个丫头都是保不住的。于是这些日子，沈庙都一直被关在沈家祠堂中，日日念经祈祷。任婉云希望以此来磨平沈庙桀骜的性子，也是为了防止出什么意外。今日沈老夫人寿辰，若是放沈庙出来，怕他当众说一些惊世骇俗的话，和沈老夫人一商量，干脆便不让沈庙出现在众人面前了。想到沈庙，任婉云有些头疼。他在大宅中浸淫了这么多年，如今却是连一个小姑娘心里头在想什么都说不清楚。说沈庙草包，他却不动声色地在沈清之事上算计了所有人。说他沉静，却又耀武扬威地将要逃婚之事毫不掩饰，只得将他关起来了。陈若秋欣赏完了任婉云精彩的神情，笑着说道： 青姐儿身子还未大好，现在便就不出来了，等会子老夫人寿辰礼上再出来。妙姐儿却是染了病症，见不得风，脸上起了疹子，在场的姑娘们这么多，怕给各位小姐染上了，便让她自个儿待在屋里。 若说沈庙染病，难免有人好奇要去探究看一看，若说这病可以令别人也染上，沈庙自然就无人敢问津了。尤其是姑娘们都爱美，怎么可能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去瞧她？江小轩的母亲江夫人也笑了，话里带着若有若无的试探。 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我还以为是两个姑娘忙着绣嫁妆，连咱们都不愿意见了呢。婉云可要将姑娘们照顾得好好的，这样日后出嫁才不会耽误了事。 说罢，顿时引来周围一众太太们的附和声。魏家和黄家的亲事在定京城中传得沸沸扬扬，可惜沈家却从未出口证实过，这便让人有些奇怪。想来试探的人不在少数，究竟是哪位小姐嫁哪位，如今都是一团迷糊。于是今日江夫人便问出了口，想瞧瞧这传得沸沸扬扬的亲事能否做得了真。任婉云目光一闪，自然也是知道了江夫人的意图，她笑道： 说哪里的话呢，就算再忙着绣嫁衣，若是老夫人生辰，自然也是要出来尽孝心的。若非是两个孩子真是不巧病着了，怎么会不出来见见各位夫人？ 话里连消带打，竟是承认了有这亲事的意思。在场的诸位夫人便都是在宅中见惯了事儿的人精，听得出来任婉云的意思，一时之间恭喜的话不绝于耳。沈老夫人摸着沈元板，面上露出慈爱的笑容，一副宾主尽欢的模样。秋水院的园子里，此刻正围着一群妙龄少女，他们在青石桌上下棋、打叶子牌，吃着点心，闲聊说笑。 说起来，月儿， 江小轩说道， 你那姐姐妹妹今日到现在还不曾见到，莫非是真的病了？ 是真的病了。 沈月摇摇头，目光显出一丝担忧。 大姐姐的病总是好些，可五妹妹的病症却是有些厉害，脸上出的疹子连身边的几个丫头都染上了。这不，你们今日来怕也连他们身边的丫头都没瞧见吧？ 啊，难怪呢。 白薇恍然大悟， 西院外头守着那么多人都没见人出来，想来那些院子里的下人也是怕出来染上别人吧。学堂里裴先生不是说过，从前有些瘟疫地方的，为了防止瘟疫到处肆虐，便将那些得了病的人隔离起来。 正是这个道理。 沈月说道。易佩兰摸了摸自己的双肩，打了个冷战。 啊，真是可怕，可别染到我们身上了。 啊，放心吧，只要不去西院那边，自然都是安全的。你瞧，我不也没染上吗？ 和这样的妹妹待在一起，你可真是心宽。 易佩兰撇了撇嘴， 这沈庙怎么跟个灾星似的，老出些这样的事。 另一边，冯安宁眼中怒色一闪， 生生按捺住，小声骂了一句。 也不知道这是在给沈庙招人恨呢，还是招人恨，真是行性作态。 他说的自然是沈月。冯安宁对面的秦青冷哼了一声，面色依旧高傲，不过瞧着沈月的目光也是十分鄙夷。他们二人，冯安宁如今和沈庙算作交情不错，自然就被沈月排斥了。至于秦青，生得美貌，性情又高傲，在广文堂中本就和沈月算作是对手，今日是沈月来招呼各位女儿，秦青自然就被忽略了。于是这二人阴差阳错的竟然也能坐到一块儿， 谁知道是不是生病。 秦青向来不加掩饰对沈月的看不起，此话被冯安宁听到，立刻道， 哎，原来你也这么觉得，要不咱们去看看沈庙吧。 我和他没什么交情，要去你自己去。 秦青毫不犹豫地拒绝，又补上一句， 不过沈府西院如今不许人进去，怕被染上疹子，想来你也是进不去的。 哪有这样的。 冯安宁义愤填膺， 都是沈府的孙女，凭什么就不能让沈庙也参加沈老夫人的寿辰，将她一个人关在西院，那不跟坐牢没什么分别。 旁人的事情你还是莫管的好。 秦青扫了一眼冯安宁， 总归和你我无关。 冯安宁不甘心地咬了咬唇，却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，只得恨恨地瞪向那边正被众人簇拥着谈笑风生的沈月。此时却无人瞧见树荫中某个人影一闪，迅速地消失在花丛中。沈府西北角落是荒芜的院子，因着地势不好，又长了许多杂草，直接便被荒废了。除了偶尔要飞过的鸟儿和栖息的野猫之外，平时并无人来，今日墙下却站着几人，为首的人背对着园子，抱胸，不知道在沉思什么。身后有人说道， 主子，属下路过沈府东院，听闻西院有人把守。 属下已查探过，西院只有外头有人守着，护卫并非在此，倒是沈府祠堂外有许多高手把守，莫非 声东击西。 那人转过头，露出一张英俊的脸， 东西在沈府祠堂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